山越岭，历尽千辛，只为梦里迷人的风景。我只想要一颗纯净的心，像是一颗远离尘世的水晶。当爱恨纠缠无法清醒，早已失去最初的元气。别说女人心是海底针，摸不着看不清。如果你是那一片海，我就藏在你的心，等着你靠近，慢慢抱紧，从此不再远行。让我相信你的爱不是浮华掠影。别说女人心是天边雨，捉不住飘不停。如果你是那片天空，我就是你的眼睛。如果你用心，我就化成一阵雨为爱感应。若是你无情，我就化作流星划过你的梦境。 就别